归来，归来，舒拉米特。归来，归来，让我们看看你。你们要看舒拉米特什么？看他在两队中舞蹈。公主，你的脚穿上凉鞋是多么美丽，你的两腿圆润似玉，是艺术家手中的杰作。你的肚脐有如圆樽，总不缺少调香的美酒。你的肚腹有如一堆麦粒，周围有百合花围绕。你的两个乳房犹如羚羊一对孪生的小羚羊，你的颈项犹如象牙宝塔，你的两眼好似各式蓬城巴特纳宾城门旁的池塘，你的鼻子仿佛黎巴嫩山上面对大马士革的高塔，你的头颅耸立好像加尔默尔山，你头上的发辫有如紫锦，君王就为这拳法所迷。极可爱的悦人心意的女郎，你是多么美丽，多么可爱。你的身材修长如同棕榈树，你的乳房犹如棕榈树上的两串果实。我决意要攀上棕榈树，摘取树上的果实。你的乳房的确像两串葡萄，你虚气芬芳，实如苹果的香味。你的口腔滴流美酒，直流入我口内，直流到我唇齿间。我属于我的爱人，他醉心恋慕着我。我的爱人，你来，我们往田野去，在乡间过夜。清晨起来，我们到葡萄园去，看看葡萄是否发芽，花朵是否怒放，石榴树是否已开花。在那里，我要将我的爱献给你。曼陀罗花香气四溢，我们的门旁有各种莓果，新的旧的都有。我心爱的，我都为你留下。